全新一期健康解码第四期已经出版咗啦。今期主要系讲解因为尿酸过多引致嘅痛风问题，同埋了解一下湿疹嘅成因。随书会有240蚊现金券，同埋会附送价值198蚊嘅痛清添，记得唔好错过啦。 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，我星期六咧有个新节目嘅，咁我预算做三个月，睇下个反应啦。因为近期嗰啲新节目咧个收视麻麻地啊，希望大家支持一下啦，咪啊好快就又换节目噶啦。咁如果真系觉得好嘅，可以留言俾我嘅。问问题咧，好似我同阿 Peter 仔啦，三教九流同埋我老三啦，三哥啦，我哋都真系会睇嘅。即系会睇啲留言啊，然后我哋会复嘅，所以咧最近有个 I T 咩话我，其实我唔系吉佢，我冇，我又唔 bot 嘅，闹我又冇所谓，咁诶每一个意见唔同啫，咁诶希望做多两节啦，两集啦，即系今集同下一集就讲晒成个我喺大陆遇到嘅贪污嘅事啦，咁诶完咗跟住又下一个篇章啦，睇下可以做得讲得几耐啦，因为咧遇到嘅嘢都多嘅，咁近期咧又做翻多少少大陸嘢咧，都又面對嘅，咁都多謝頭先，哎呀唔記得問佢姓咩哥哥仔啦，上嚟，因為佢有牛皮癬啊，咁啊幫我買咗4000多蚊嘅健康食品啦，即係男女朋友啦，我估啊，咁之前食咗有用，咁再過嚟買，咁我哋都話啦，如果真係有敏感、有濕疹呢啲或者肝啊。饮咗烟酒过多啊，或者痛风嗰啲啦吓，或者对眼有青光眼啊，或者眼蒙啊嗰啲，可以上嚟倾下嘅吓，俾多啲资料你哋，咁睇下你哋会帮唔帮到忙啦。咁原则上我哋就未见过一个帮唔到嘅，只要根据我哋提供嗰个食法嗰个份量。咁讲翻多谢麻烦天狗啦，因为我真系征求呢、這个。今个礼拜六嘅10:30试播做直播，咁咧就有埋电话提供噶啦，咁啊可以现场打嘅，咁我谂住就试播一集，就未接电话。下个礼拜咧，因为咧本人咧就去高雄，希望喺大陆团咧去高雄之前咧，即系放团啊！啊，出年啊，一过咗元旦之后放团咧，喺放团之前咧，我想一个人去高雄。逛三日啦，咁多谢我嗰个新拍档啦，佢卖机票嘅，又系卖即系帮人哋订酒店嘅，咁佢同我订咗两张好平嘅机票，早机去晚机返，平酒店，咁间大家酒店系 OK 嘅，咁多谢佢啦，我而家都未俾钱，咁等佢星期六见到佢，跟住俾埋条数佢啦，咁闲话讲到呢度啦，讲翻正题啦，那个新节目名。啊，咁麻烦天狗哥讲得最好噶啦，就系、是、男女感情事一塌糊涂啊！所以咧，我谂咗咁多名啊，有啲听众啊、私聊网友啊，即系私底下同我讲好多，但我都觉得最啱呢句说话，就系、是、一塌糊涂，男同女啊！所以咧就。我哋尝试做啦，咁啊揾咗个新主持，我都会到时揾我三哥啊，揾阿 Peter 仔啊，啊夜晚啊走嚟客串啊，不停咁有嘉宾轮流做啦，就做13集啦，咁希望就令到个台丰富啲啦，啊唔好讲咁多政治啊时事嘅嘢啦，因为自己讲到都好冇心机，啊咁大陆嘢都七七八八噶啦，咁系咪？但系有啲嘢都。有啲嘢讲要讲嘅都讲得好白㗎喇，有啲嘢都未讲得，咁嗰啲就唔好讲。咁啊做节目啦，讲贪污，江泽民开始一个大形势时代贪钱啊， 钱、权色乜都有啊，用女人去贿赂佢，用男人啊嘅权啊想办法。佢哋嗰阵时有样嘢叫打招呼噶，唔系写纸仔啊，亦都唔会发 WhatsApp 啊，当时冇啦，亦都唔会发信息。打招呼入嚟，同你讲咗句说话，你去做得啦。咁你跟住做，口口相传。江泽民时代咁，到胡锦涛咧上场咧就另外一番天地啦。即系我唔系话胡锦涛贪污，我亦都唔敢讲话江泽民贪污，但系佢哋统治紧嘅中国嘅贪污嘅手法开始唔同。江泽民嘅时代，即系邓小平时代就攞两碌孖精啦，咪攞两支路易十三啦，俾你极限。到江泽民时代，送礼盒啦，礼盒里面全部银纸。啊，即系天价月饼啊，然听好多啦，天价月饼。到胡锦涛就唔系啦，因为嗰阵时网络虽然有，但系唔同而家，唔系而家呢一种玩法。咁最多就系个电话各样嘢揿嘅，揿嘅啫。而江泽民嗰个年代，佢哋系唔知乜嘢叫做出色嘅名牌，真假都未识分。即系文字系未开嘅，系好多香港人话俾佢听呢啲系好嘢，或者台湾人好嘢，日本人话俾佢听好嘢。哦，原来呢件好嘢嚟嘅，咁样冇呢个知识水平。啊，邓小平时代进口就系好嘢，其实可能垃圾都不如，但系佢哋就系好嘢。到自由行开始，因为中央出政策，咁啊有自由行开始，2003年落嚟香港，啲人嗰阵时冇网络啊，资讯冇咁发达嘅时候，佢哋落嚟香港睇到佢哋，可能好多人系唔识嘅，咩牌子啊 ，Chanel 啊 ，LV 啊，好多人系唔识嘅，但系佢哋知道系好嘢，系贵嘢，对佢哋嚟讲。咁其实 LV 而家香港都唔系，即系好多人都唔当系，咪普通个卖菜都难啦，系嘛？咁我就话啦，好多人就根据咁样落嚟买，造成咗后期嘅广东道，好多嘅商场代购形式。所谓代购形式，你估真系嗰个人有钱买咩？唔系，系因为佢要贿赂你啲官，咁佢点样啊？所有嘅名牌喺香港买得到，全部都买上去，所以你开始就见到好多名店排大队啊 ，GUCCI 啊，全部排大队。你估真系真系真的真系啲官啊？真系嗰啲有钱佬落嚟排队咪？你啲黐线啊！揸住三两亿落嚟同你排几粒钟，你发神经啊！个个都揸住本书，指定买乜嘢翻去。嗰阵时冇限购啊，即系上货上去咧，5000蚊过关系免税。嗰阵时一个劫、大劫、细劫，咁咧佢哋赚嘅钱咧可以赚到一家大细落嚟旅游，咁样送礼啊，送礼上去。而最兴噶啦，有银行啊，嗰啲百货公司嘅购物卡，咁里面有钱嘅。订俾你，啊订俾你，咁你咧就我嚟送礼，咁咧你唔知道，你唔知道，人哋查唔到，系用我个名义买咗咁嘅购物卡，里面又存咗几多钱，然后俾你。譬如嗰阵时好多会所啊，会所，增值50000一人中心增值咗金卡会员，俾低张卡嚟，你去消费，用咁嘅形式去贿赂一啲。细嘅项目，而大嘅项目，边大大陆叫大嘅项目咧，或者大啲叫多啲嘅钱。我开咗个银行户口卡，你有密码，大陆系唔认个人噶，系认个密码噶咋。 俾低你，你揸住个密码，你可以调钱噶啦。咁但系张卡系我嘅，我开咗，我呢张卡我存咗300万入去，劈低俾你，你咪使啊！你喺佢嘅银行记录，喺佢所有记录系冇呢笔钱嘅，好过以前就成嚿钱，哇喺后门度呃俾你，呃俾你，个玩法完全唔同咗。吓喺胡锦涛时代系突飞猛进，再加上咧有两个好重要嘅大型基建开始咗，第一高铁，第二城市化，呢两个系将成个贪污系统翻天覆地。以前系起啲楼去租啦，系咪啊？但系而家唔系。圈地，跟住想办法城镇化，收啲好拆迁。其实阿钉子户拆迁开始由胡锦涛开始先有嘅，因为由农村变成城市化，二三线城市，村委、公安局，好多公家嘅地皮，公家嘅地皮本身系譬如好似系军方嘅，有军方用地，咁但系军方用地咧就签文件洗钱转成咗商业用地，然后商业用地跟住起楼，咁佢俾嘅钱好低，但系呢笪地咧就买咗好多钱。第二，因为要批呢笪地，基本上就空手套白狼，即系大陆嘅我哋叫空手白人啦，接白人，大陆叫空手套白狼，佢哋嗰笪地唔值几多钱都啦，领导签几多钱？譬如佢圈呢笪地翻嚟系500万嘅，或者买呢笪地翻嚟500万嘅，转头佢可以值2亿，银行信咪得咯？起咩项目？市委、镇委，银行唔可以唔借呢笔钱俾你噶，因为银行佢明知你做假都好啦。喺呢个时候，喺呢个时候，领导写纸仔话俾你听，你要批呢笔钱。个领导点解批啊？就系、是、收咗钱咯。嗰阵时贪污系因为佢收咗钱，佢系冇参与其中，然后令到你借嚿钱俾佢。而当然所有嘅银行经理啊、批款啊嗰啲，我自己好坦白咁讲，我喺2001年啦、2002年啦。在工商银行，在这个沙头角分行，咁开始有很多新楼盘啊，嗰啲咩山庄啊嗰啲啦，开始即系喺沙头角啊，喺莲塘嗰边开啦，啊起啊，啲地产商想得到呢笔钱，系送单位啊，俾个银行经理，而呢个银行经理咧系四户人嚟嘅。在沙头角住嘅，同埋附近嘅物业，我认识佢嗰阵时，佢有6个单位。打份银行工几多钱啊？吓、啊、五，即系做批钱嗰、那个，写材料嗰、那个，系有6套房，唔计其他。点解啊？你需要我要签呢个名，但系签呢个名佢亦都有人负责任嘅，除咗佢之外，仲有其他人负责任，一层一层。但系房地产嘅利润实在太高，其实地嗰当年都唔值钱，深圳地值咩钱啫？系嘛？黄裕苑啊，一个700尺单位啊，喺2000年头啊，20多万啫，而家500万都未买到，涨咗几多？就用房地产去圈钱，市委、镇委、村委，所有各级阶层嘅贪污，贪污，然后就到银行。咁我讲完呢啲，我下节就开始讲中央做样，点样可以认为可以系控制得到。跟住到高铁，到呢个世运，跟住就到呢、这个上海嘅博览馆， 每一样嘢都天价，因为你做呢个嘢，国家做担保去银行，然后借钱俾你，你起好，然后你搵钱，跟住派饼仔派通晒。嗰阵时嗰啲钱再唔系话，哎呀，我搵你帮忙，俾一两千蚊你饮茶啦，系咪啊？俾一两千蚊你饮茶，冇冇。咁你亦都睇到银行嘅腐败，即系金融嘅腐败啦。吓，我哋可以咁样讲。上市啊 ，A 股啊，上海啊，啊，所有嘅股票都系假数，因为你冇钱，佢都可以，你同佢勾结咗，你嘅回报够，佢都有办法令你有钱。即系而家所有成日都讲啊，边个边个人头啊，嗰、那个系人头啊，咁样。呢次讲到呢度，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。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